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看经本第22面最后一行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念得清清楚楚，没有妄想，也没有无明，一句佛号不但破妄想，也断无明，作用不可思议。下面呢，是告诉我们念佛的方法啊，这四个字阿弥陀佛，最重要的是念得清楚，速度不要太快啊，阿弥陀佛啊，这样念下来心是定的，非定念佛了收不到这个效果，他心是动的啊，最重要的是把我们自己清净心念出来啊。所以不能有妄想，妄想杂念，我们的心呢定不下来，无明也不行，无明是昏沉啊，念念就睡着了，精神提不起来啊，所以这一句佛号清清楚楚的念，寥寥分明的念，既破无明啊，也断烦恼啊，作用能帮助我们的清净心。清净心如果现前，从早到晚我们常说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执着没有了啊，不再执着了，不再执着人就能随缘啊，像海鲜老和尚所说的，什么都好，什么都欢喜啊，这就是执着放下了啊，功夫得力了。那么念这一句佛号，西方人是极乐世界人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纵然是下下品往生的人也听得很清楚啊，这往生极乐世界品位最低的是下品下生啊，下品下生也听得很清楚啊，西方众生呢统统欢喜，他知道你要成佛了，不但如此，十方世界诸佛护念，那些护法人能不拥护你吗？诸佛都称赞你护念你，所以护法神呢都尊重你，都护持你啊，所以这一句佛号念好，这是一切诸佛度众生顶尖的法门，没有比这更殊胜，没有比这更高的了，这个法门真的是非常容易，但是很难信，那能信的人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， 啊，什么人能信呢？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，这三样具足，他一听他就能信，他就能接受啊。所以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缘的生彼国，往生极乐世界一定是多善根、多福德、多因缘。善根就是我们一般人讲聪明，你一听就懂了，没有怀疑就接受了，这是善根啊。福德呢，就是福报。福德管什么？真干，真干的人有福了啊。有善根没有福德还是不行啊。相信的自己不肯念不肯干，所以缺一不可啊。真正有善根，绝对没有怀疑，对佛的信心生起来了啊。佛说的还能不信啊？佛是圣人当中的圣人啊，不能不信，不信就错了啊！啊，所以在极乐世界，即使是下下品往生的人，听得清楚，念得清楚啊，西方。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就知道了他们修什么，就是智持名号，万缘都放下了啊，所有一切经教都放下了。为什么？这一句佛号全包括了，前面我们说过啊，一切诸佛的名号都在这一句佛号当中。这句佛号它的意思叫阿弥陀佛，是梵语，完全翻成中国意思是可以翻的。阿翻作无，弥陀翻作量，佛翻作觉，无量觉啊。诸位想想，哪一尊佛不是无量觉？所以无量觉是一切诸佛的通号啊，通通念到了，一个都不漏啊。不但无量觉是诸佛的名号，同时也含藏着一切诸佛无量劫来所说的一切经教，也在无量觉中当中，这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！念这句佛号了，把所有一切经教全念完了，真的要相信啊！你相信的时候，你真有智慧，你真有福报啊！你才能接受，才能相信啊，才能真干呐！啊，所以西方世界的众生，这个众生包括的范围就大了啊。众生两个字的意思，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通通叫众生啊，不单单之人啊，所有一切动物众缘和合而生，花草树木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山河大地一切万物没有一样不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所以都叫做众生。众生的范围我们今天讲包括一切动物、一切植物、一切矿物，乃至于包括虚空法界啊，都离不开众缘和合啊。那么西方众生通通欢喜， 这一句话不可思议啊！一切有情众生欢喜，我们能感受得到，花草树木也欢喜，山河大地也欢喜，没有一样不欢喜，这真的吗？真的，一点都不错。那为什么？众缘和合的基础，极为色。现在量子力学家把这桩事情搞清楚了，他们叫的名词叫微中子，微中子很小，肉眼看不见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100亿个微中子它的体积100亿个如何在一起，只等于一个电子。你看原子里头一个电子，一个电子把它分成100亿个，每一个叫微中子，那么小这最近十几年才发现这个东西呢，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科学家把这个还是把它分开，把它打破，看里面什么东西。打破之后没有了，空了。这就是佛经上讲的灵虚尘，它跟虚空啊做邻居。它再一分裂就是虚空。这是物质最小的，这么小的一个物质，它有受想行识。我们佛经上讲的五蕴诸位心经念得很熟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时，照见五蕴皆空。这么小的物质一点点大，我们没办法想象。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，那么小的东西，它有受想行识。这个概念呢非常重要，那就是说极微之微的微中子在哪里？从来没有离开我们。我们这讲堂有，我们卧房里都有，我们厨房里都有，甚至于我们洗手间里头都有。它有受想行识，我们起心动念，它全知道。起心动念是感呢，它就有业力。所以千万不可以说我们起心动念没有人知道。这个观念是决定错误。起心动念这些微中子它有受想行识吗？它能接受吗？念头才动它就接受了。它就想。行是它的活动力是继续不断的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它不会消灭的。虽然它是生灭法，前念灭后念生，一个接着一个，速度多快呢？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好在经上，菩萨住太近。里面有一段，释迦牟尼佛问弥勒菩萨，说心有所念，凡夫 起个念头，很清楚，我起个念头。佛说，这个念头里头有几念，几相是也。啊，这一个念里头有多少个细念？有多少个形啊？这个几相有多少个相？相就是物质现象啊。识就是讲的阿赖耶识啊，包括八个识，叫八识五十一心所啊，它都有。弥勒菩萨答佛就说：“一坛指，这一坛指有32亿百千念，百千是十万，32亿乘十万，320兆。这一坛指有320兆次念头。”频率太快了，太高了，我们无法想象啊！啊，现在我们科学家的时间是用秒做单位，一秒钟能弹多少次？我相信年轻人非常健康，体力好。我一�秒钟能弹5次啊，他们告诉我可以弹7次。那320兆再乘起一秒钟，乘起3×21，2400兆，2240兆，一秒钟啊，一秒钟啊，2240个生命，我们怎么会知道？不可能的，这说什么？就是我们现前状况呢。我们现在生活就这样子啊。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说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什么是虚妄？就眼前的，你看到的，你听到的，你接触到的，全是虚妄。啊，是什么？是念头在2240兆分之一秒